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是其实我现在鞋里垫着增高垫，当然其实也不是为了变高才垫的，事实上是上个月朋友送了我一双鞋，我特别喜欢，但是就是有点磨脚，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和朋友说，经过反复尝试之后，我发现只要在后脚跟的地方垫高一点就不会磨脚了，所以我买了一副增高垫。那么现在鞋也不磨脚了，个子还垫高了，觉得自己很机智。 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星期三依然是母婴的环节，在辣妈正传，我们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今天戴毅穿得非常的优雅，白色的连衣裙。 我其实是想给这些来到直播间的神秘小嘉宾们一些怎么说呢， 震慑力。 对，因为你会穿的比较可爱一些，但是我想因为他们应该会喜欢很干净的颜色，所以我穿了白。今天你穿的是非常可爱的卡通系列。 我今天为了今天到场的这些小嘉宾们，专门挑了我N 年前就是还是少女的时候买的衣服，你知道吗？当然这件事情也证明这么多年我身材也没有变烂， 对，这是很傲娇的事实。 哎，所以到底我们俩今天这样的穿着打扮，在我们今天的小嘉宾眼中谁会更胜一筹？现场打分怎么样？ 这个我已经输了，好吗？ 怕不怕？我们 现在请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接下来今天的最重量级的嘉宾团就要亮相了。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我们表演区的嘉宾团们，来打个招呼。 嗨， 今天小朋友很热情， 非常好，而且我专门给他们准备了大森林里面的一个背景。我原以为说啊，这么童趣的画面 他们一定 很 喜欢。 所以你们喜欢 采访一下吧 背景吗？ 喜欢。 还是有一些小虚伪的， 我给面子。因为节目开始之前 问喜欢吗？ 不喜欢。 对， 我喜欢蓝天的背景，不喜欢大森林。 但是镜头一开的时候，节目正式开始，就立刻说喜欢。 超给面子的。当然我们也要欢迎现在嘉宾去给我们三位辣妈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露露、侯侯还有月月。请三位妈妈们自我介绍一下，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认领一下表演区的孩子，哪个是你们家的？怎么样？ 好，从 露露， 离我最近的露露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尹露，然后我是做媒体的，然后呢但是从生了娃之后就开始那个带娃四处去玩，然后算是一个亲子旅行达人。对，然后2015年的时候带他去环游世界，然后他其实在2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环北半球之旅。对， 我跟尹露的相识就是非常的戏剧性，是在我怀着 Matthew 的时候，然后即将还有一个月要生了吧，但是我还在工作嘛，认识了尹露，他带着他那本书叫宝贝谢 谢 你陪 我 走世界，那本书来我的节目，然后我俩就一见如故，就感觉应该是多年前就应该相识的那种状态。然后那一期节目大概40分钟，他跟我讲述也跟听友们分享他带孩子环游世界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几度就潸然泪下。 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好在一个孕育的状态当中，所以特别容易会带入那种情境。 是，然后也是因为在尹露的鼓励下，我在生完孩子以后，在他白天的时候带他出去旅行。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有尹露有很大的功劳，我到现在都非常笃定的觉得说我走到哪一定要带上孩子。 对， 谢谢尹露对我的指引。 好， 谢谢。 来认领一下嘉宾区的孩子，哪一位？ 我的那个小朋友呢？ 我的那一个。 谁是尹露家的？请跑到话筒前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杜博涵。 听说你有一个英文名。你有英文名吗？ 有吗？ 说呀， 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小白。小白。 小白。 英文名叫小白。好好好，掌声鼓励鼓励小白。 前线特别 对。 小白不是英文的。 小白不是英文的。那你说你的英文名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才是英文呢？请到话筒前告诉我们。这位小朋友，那个白衣服的小朋友， 自我介绍， 刚才说会说英文的小朋友，对，就是 你。 你 回去 来来 说。 OK next。 大家好，我叫董岩，我英文名叫 Demo。 Demo D-E-M-O Demo 吗？ 没错， 就是小样吗？ 小样。 哇，所以这位英文很流利的小朋友的妈妈是哪一位？ Hello 大家好， 小样。 对，我是董小样的妈妈，我叫侯蕊。我在北京是做商业影棚的，现在在公司做一制片的工作。 哇，摄影师。 所以难怪要给孩子起名叫 Demo。 因为要出很多的样片。 对，没错，灵感闪现。 对，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三个小朋友当中有唯一一个小姑娘，然后她的性格和行为举止跟另外两个小男孩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全靠他的平衡，真的。 如果没有 在小朋友期间全靠他的平衡， 如果没有小姑娘拽住这个房顶的话，房顶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了。 真的是。来，我们有请特别可爱的白乐。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白乐。 今年几岁啦？ 5岁。 5岁了。哪个是你的妈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怎么介绍呢？ 你给我们指一下哪个是你的妈妈好吗？哦，那个是你的妈妈呀。 第三个。 第三个妈妈。 让白乐的妈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是月指尖美甲的创始人，然后现在也在做相关的这些工作。这个今天唯一的一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宝贝女儿。 你知道，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月月她创始的这家店， 我是他们家店的铁杆粉， 特别感谢， 真的今天来 感谢， 不存在任何私心的问题吗？ 没有， 你这样，露露是我们之前就认识的嘛，我跟尹露之前认识，然后今天因为邀请尹露来做节目，我说那你就把平时经常会跟你们一起去亲子旅行的妈妈们也一块叫过来，一共叫了三组家庭，其中就包含月月他们家，然后是这样才对上号的，所以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在我们讲述缘分的时候，三个小朋友不要把五步拆了哦， 你们的大森林可要保持 对 正常的状态 状态哦。 所以三个小朋友，你们今天想要在森林里面分别认领一个什么样的动物？自己想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吗？ 我想 小兔子，百乐说他要当小兔子。 好， 我想当树。 啊，多多要当什么？ 什么 树？ 树？ 哦，你夸你是大树。 哇，这个想法不错。那涵涵。 涵涵要做小猴子， 猴子， 哎，好， 你 那你 爬我呀， 小猴子要爬树，那你们都分别模仿一下自己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好吗？预备开始，啊，大树，小兔子，长耳朵，小猴呢？ 涵涵，你的猴子呢？你的小猴， 涵涵怎么表演小猴？ 这是一只木讷的小猴， 在思考。 对，这是一只木讷的小猴。 在大树的提醒下，小猴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好吧，今天直播 一只树 啊， 大 家看到了，今天是熊孩子来袭，对不对？ 我和大毅其实应该是迎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一次挑战， 没错，是最棘手的一回直播体验。 对，如果你也想看一看熊孩子在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话，赶紧打开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圈的那些消息， 赶紧去片花。 潮流风向标，我们依然要给辣妈酷爸们带去一些干货。最近依然会接到很多爸爸妈妈们的这个咨询，就是关于宝宝是不是便秘还是攒肚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有讲过，但是到底怎么去分辨，以及宝宝一旦出现大便比较干燥的情况的话，像吃香蕉啊，还有在肚子上抹一些什么这油那油的呀，是不是有帮助这个事情？ 包括可能在身体上做一些什么抚触操啊， 按摩 对，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解决办法？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是误区，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视频。 第二个误区就是香蕉可以治疗便秘， 肯定是啊，这个 我们原来一直以为是可以的 啊，不是吗？ 但是我们一般都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对啊， 其实呢，我经常就是在门诊去看这个孩子大便不太好便秘的，我就问家长，我说那么最近你们常吃的水果是什么呀？真的很多的妈妈们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孩子觉得这最近大便拉得太干了，多给吃香蕉。那你就会发现越这样的话，孩子大便越不好拉。孩子吃东西的话，两个字，一个是粗，一个是杂。那么如果说我们小孩子吃的比较粗，包括颗粒粗，包括品种啊，也是要粗一些，加工不要太细。那么第一个粗，第二个就是杂。杂的话讲的品种要够多。那么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不能够，你说我们吃哪种水果能让孩子避免孩子便秘吗？其实很难说的。那么你一定要让孩子呢，什么都要吃，每天呢吃足够的品种，而且这些品种的话呢，既符合我们的膳食金字塔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必须要少加工。对，一定要粗加工的，避免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膳食合理的，说让他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我跟家长讲，我说你不要等孩子他要拉屎了再拉，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憋回去了。 宝宝什么时候可以去坐在那个马桶上自己去便便了？ 一般的他自己主动的要到两三岁，可是我建议我们孩子比如从一岁以后就要告诉他，我们可以坐到马桶去，就是告诉他排便这个事儿到底应该去哪儿。 怎么样告诉呢？他正在排便的时候告诉他，还是排便之前？ 你知道 理解这个问题。 对，比如说我们吃完奶以后，孩子啊，吃完奶以后大概一个小时，比如吃完饭以后一个小时，这个时候觉得该尿了啊，我们就告诉他，哎，咱们去坐一坐小马桶，有尿了。 就是哪怕宝宝头几天他什么也排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就坚持让他一到那个时候就去那坐一会儿。 对，一定要让要培养孩子这种定时排便的这个习惯。那么其实就是便秘，它一个是大便的这个外观性状，我们讲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那么绝对不是说孩子今天没拉就是便秘了，这个绝对不是。首先它时间的话，我们如果单从时间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便秘的话是超过三天甚至三天以上，还 孩子没排便，我们才怀疑有便秘的可能。 啊，对，三天以内的话，并不能以时间为隔断标准来判断是否便秘。 对，为什么也不建议说你一天没排便就特别恐慌，是不是便秘？就 马上 下药，孩子吃药啊，采取各种措施，抱着孩子冲医院，这绝对不建议的。其实就是我们小孩子给他一个时间段。啊，让他自己去成熟和完善，然后我们再去观察。相信孩子自己自身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真的便秘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可以在孩子的腹部摸到这种啊，像大便的这种分块。 排行第一。我们在看视频学习干货，辣妈会爸们可能在记笔记的同时呢， 根本不能专心。 我和蛋意就像是幼儿园老师一样， 我们在维持秩序。 但是很好的是，我挖掘到了小朋友们刚才还没有展现出来的一些技能，比如刚才就在即将要归位之前，我们的多多董小样 demo 同学给我们高唱了一首，多多， 嗯， 你刚才唱了一首什么歌？可以给我们再来一遍吗？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星星参北斗，虎黑虎黑参北斗，手撕剪三一块牛蛙果 树。很好，我觉得小朋友能够做到，就是你叫他唱，他立刻就唱，这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嗯，确实，但是这个爆发力也确实不错。这个多多妈妈可以考虑一下，孩子练一些有点爆破力的一些音乐项目， 可以朝这个相关的发展一下， 吹个长号啊，吹个小号之类的。 哎，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小宝宝，这个便秘啊，大便太干的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小朋友。哎，话筒转向你们啊，因为我要向你们提问了。请问， 拉的都是绿屎。 请问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不穿尿不湿的？ 那今天白乐 三岁， 四岁， 我是三岁， 四岁， 我是三岁， 四岁， 好，好， 四岁， 好收。所以妈妈们他们 三岁， 对。 都是记得的，是吧？ 把他们的话筒先关掉。 不行，把他们的话筒关了以后，妈妈们的话筒也没声了。 关了吧。 好，请三个小朋友先站在原地。 好， 接下来请你们的对妈妈们要讲述一下你们回答的是否正确了。 我记得百乐是到四岁是吧？ 对，他其实是晚上带尿不湿到四岁，然后他就是正常白天的话，其实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那个如厕训练。然后后来我是觉得晚上就睡眠比让他练习上厕所更重要，所以我就一直都让他穿着尿不湿，直到他自己可以脱离这个事情，没有特别的在晚上训练过。 我觉得月月这个 挺好的， 非常对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可以完全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的。白天可以去训练他如厕，但是呢，在晚上的时候，为了能够保证给孩子一个整段的睡眠，还是会比晚上借尿不湿会更重要。 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些妈妈，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准备要上幼儿园了，他们会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就很想在孩子正式上幼儿园之前的时候就帮他把尿不湿戒掉。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操之过急的。 对， 如果说刚刚像月月这样是挺好的，让孩子慢慢自己慢慢能够离得开尿不湿的时候，哪怕年纪稍微大一点，到四岁了也是可以的。 是的， 请你们归位好吗？ 我们继续要在潮流风向标给辣妈酷爸们推荐这个干货哈。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依然是跟出行相关的，因为我们今天一会儿三位辣妈们要带着他们的宝宝们跟我们来分享很多他们之前一起经历过的一些亲子的旅行。那么在这样的进入到夏天的季节当中，有什么样的母婴好物是可以帮助婴幼儿去防暑降温的，是值得辣妈酷爸们来学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因为是婴幼儿嘛，是小宝宝嘛，他在坐宝宝车， 表演区的三个小嘉宾居然异口同声的回答说 太可爱了。 其实从他们的视觉已经觉得就是比他们小的婴儿很可爱，其实他在我们大人的眼中也很可爱。 嗯哼，所以你们是希望自己有弟弟妹妹的吗？ 我有弟弟。 你有弟弟？ 我有两个妹妹。 你有两个妹妹，涵涵呢？ 我没有。 你们那你想要弟弟或者妹妹吗？ 我什么都没想要，我一家有两个。 孩子们，什么叫知足常乐？就是孩子们表现出的生活哲学。这个问题估计问下去之后会有很多的回答。 一个叫孔雀，一个叫果果。 啊，一个叫孔雀，一个叫果果。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话题引到辣妈们带着孩子们出行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在直播间两个小时，可能对于我和大一这个孩子还不够大的妈妈来说是挑战，可是对于在嘉宾席就坐的三位妈妈来说就 很淡定， 非常淡定，觉得这都不算什么。那我就想问了，我们家孩子这种岁数带出去，还有人质疑我说会不会太麻烦，这样大的孩子带出去，你们真的是完全可以 hold 住的吗？而且还是大家一起，这么多孩子在一块儿，整个化学反应就会放大很多倍。 我跟你讲，我从这儿的角度看到三个妈妈的眼神啊，我真不骗你，有一种就是先是佛系淡定，但是很犀利，你知道吗？ 生无可恋， 真的是有生无可恋的感觉，但是又没有办法，都是老母亲，都是亲生的，是不是？ 来，请三位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之前带孩子出行的一些故事，就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孩子们在一起化学反应放大的状态。 露露先说吧。 嗯，其实韩寒在很小的时候和我出去玩，我不太觉得带他 战斗机不乐意。 露露你继续。 我觉得我不太觉得带他一个人会有什么困难。然后直到我从两年前然后开始组织很多家庭的很多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化学反应产生了，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变得不淡定了。对，然后但是小朋友出就他们在一起，可能我们今天是把他们密闭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他们会没有特别多可以去施展的，可以， 所以他们在找机会释放自己的能量。 对，但是当你如果比如说我们是尤其是在很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把他们扔上去，然后我们家长其实会相对轻松很多， 就是 我们 很多孩子在一起要比只带一个孩子出去要来得更让人省心。 没错，比如说我和猴猴会经常带多多和涵一起出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我们俩平时比如说各自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想发个微信打个电话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他们俩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俩就可以有机会去聊会儿天啊， 你们就可以有闺蜜的时光了。 对，没错。 在节目开始之前，引路给了我一段他们之前成行的一趟游轮之旅。其实游轮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还是挺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尤其是家庭的出行。那一趟的旅行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大概是去的线路是什么样子，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行程是去年的，哎，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五月份。然后当时我是在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社群里面，然后招募了13组家庭，然后一共是39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做的是一个就是日本线的一个游轮。对，然后这个游轮做的怎么说呢，就大家都特别就是满意度非常高，是因为我们从国内出发的游轮会有几大弊端，比如说我们上下船的时间特别长呀，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一定要跟团呀，所以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可能在餐具需要等待呀，但是后来我就把这些问题都给规避掉了，然后所以小朋友和家长都觉得特别玩得特别好，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在船上他们可以有一起玩的这个时间。 好，那我们听完引路的介绍以后呢，我们稍后要来看一下他们去年五月份的这趟亲子游轮的行程，也请三位小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你们去年五月份，去年这个时候和妈妈们一起进行的这样一趟行程，你们自己是不是还有记忆？稍后我要听到你们跟我们讲述当时的故事，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大声回答我，好不好？ 好。 来看视频。I swear they look at me and I hear melodies, sweetest melodies, mix it with your smile, right? They come together. never be. Now ain't got no game, babe. Ain't got no game, but ain't got no shame, babe. Ain't got no shame. 从视频当中看，你不觉得它是一个游轮的行程，像是一个大人带着小朋友们在做一个家庭之间的亲子 party。 嗯， 就是很多的娱乐项目，小朋友们喜欢的涂鸦呀，啊，包括什么沙滩呐，或者说一些游乐项目呀，好像都可以在这样的一次行程当中去体验到。 嗯， 这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旅行当中在游轮上的一些项目，是吗？ 没错，这个是专门是一个 VIP 的一个亲子的行程。 所以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到处穿行的小朋友们，来，可以在我们这边说话。你们看到了刚刚的视频了吗？涵涵来，看到了吗？看到视频了吗？ 看到。 好， 看到了。 站过来呢，阿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站在我们身边之后可以 一点吗？ 但是不能够乱动， 对， 什么都不可以。 刚才那个视频，你有记得你去过那个游轮吗？你们都记得吗？ 没有， 没有。 大游轮， 大游轮，涵涵记得吗？ 涵涵记得， 我不记得了。 戴梦，你不记得了。 嗯，百乐记得吗？你怎么这会儿声音这么小呀？把你刚才这个疯跑起来的状态放出来。 百乐，你记得吗？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没有， 记得了。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疑问的是，他们那么小，我带他们出去，他们根本没有记忆，回来以后问他什么都记不得。我出这钱，我花这个时间，图什么呀？ 我跟你讲，这是很多像。我家里人，我们家那位就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咬着后槽牙， 真的是咬着后槽牙。 没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也有的话，可以随时在新浪微博通过活力酒吧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请我们嘉宾席的三位妈妈们好好的一一的给你们解答一下，帮你们洗洗脑，帮你的家里人洗洗脑， 教我们怎么怼回去，对不对？ 好，我们的长隆梦工厂今天辣妈正传，迎来史上最小的嘉宾团，也是熊孩子来袭。如果你很期待的话，千万不要走开，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是有事情做的，我们现在是在这儿录，我们在做节目，对吧？ 对，没错。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动我们的手机， 对， 对吗？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做节目，我们的手机放在这儿，你会情不自禁的拿起来吗？ 没错， 对，成年人 我们在点菜的时候，我们在等菜上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刷朋友圈，我们可以刷微博，我们可以去看任何资讯，他们干什么？ 对， 然后你又不肯陪他说话，你又不肯陪他聊天， 对， 他能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手机是治愈你的，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 对， 但是在他烦躁的时候，你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治愈他。如果你不想用这种方式来治愈他， 那 你只能 花时间陪他。 对，那你只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治愈你自己。 嗯， 对 对。 所以有些妈妈很棒，就是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她决定从自己开始，这种怎么说呢，自愈开始。她决定先戒手机瘾，从自我开始 戒起，至少当着孩子面的时候， 对， 我 不玩手机， 强迫自己不去玩。 嗯，没错。嗯，然后所以比如说我们会在飞机上面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就是一直都在看 iPad， 一直都在看个电脑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在 iPad， 我在飞机上是绝对不会让他去碰这个东西的。 那你在飞机上干嘛？让他？ 我在飞 有很多妙招。 对，在飞行的时候，我觉得这点我做得非常好。 嗯， 就比如说，我会在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包，他背着自己的包里面会放什么呢？会放上他的玩具，他的很就是特别容易携带的，然后又是那种他很喜欢的停车游戏。 嗯， 小汽车都是哪些？ 还有他的他刚才在说还有他的小汽车， 嗯， 然后还会带上绘本， 嗯， 然后会带上画笔本儿， 嗯，你都别说这些，我觉得他应该说最重要的，他会给孩子带数学题。 关键是孩子得认才行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家现在不到两岁，今天我上午带他去医院，你知道现在医院都非常好，就是有小电视，电视上面放着各种孩子们现在很流行的各种动画片， 嗯， 然后又有一些玩具， 嗯， 我这一回呢我是给他带了一个贴纸书过去的，一本全新的，给网上贴贴纸是培养专注力的嘛。我这边正陪他玩着贴纸书呢，我也没有拿手去治愈我自己，他这一边贴着心不在焉就在看电视，就是啊你贴啊轮到我贴了，好，那我贴一个，我这还是看电视呢。所以你知道这还是习惯的问题，就说明引路你平时已经把涵涵培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但凡有像绘本有画笔有数学题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抛开手机抛开电视，但是很多孩子做不到。 嗯， 所以这是需要家长去花时间的，我想说的是这个。 好吧，从你开始戒掉手机，给自己挖了个坑，深坑。 对，但是引路这样的做法确实是很值得借鉴的，就是孩子他的精力其实非常容易被吸引住，你只要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不断的吸引他的注意力， 嗯， 他就可以抛却你不想让他去关注到那些东西。 嗯 嗯。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现在给，并且我其实会跟他约定，每天会有十五分钟，就是在他自己有手机的， 然后他有一个十几分钟时间是可以去摸手机玩手机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每天不能超过这个， 不能超过这个十五分钟。 嗯， 没错， 嗯， 非常好。这是当孩子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并且能够沟通的时候，家长是可以去跟孩子去用商量的口吻去固定一些规则。 嗯， 我觉得规则 商量可能也不太行。 你看到了吗？刚才包括露露，还有包括这个侯侯，眼神当中都是在唰唰唰唰不断在奉献，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的是温柔而坚定吗？ 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冷刀在不断往外甩，你知道吗？就孩子一看，你说我妈生气了，我妈已经在给我放第二号警灯、第三号警灯，如果再不听的话，我可能就要嗡吧嗡吧被送走了。 这孩子很明白底线在哪。 对对对， 没错， 对对对， 没错。 嗯， 这是关于平时怎么样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去借手机这个问题哈，每家各家有各家的一些方法，但是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跟孩子都有彼此的底线， 嗯， 对，要有规则的意识。 嗯， 那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于旅行这个话题，怎么样去解答大部分家长的这种疑虑，为什么我要在孩子没有记忆的时候或者记忆力不太强的时候带他们出去看世界？ 来，你们先说， 月月先说吧。 好，我分享一下。百乐我是记得他是九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他出门、 嗯， 我们那次是去的广州的长隆，还去了香港的海洋公园。 嗯哼， 我觉得就是包括后来我们大概一岁出头的时候也出去玩了。 嗯， 我当时就想别管孩子玩不玩得懂，让我先过过瘾吧。因为那个怀宝宝，其实整个孕育那个过程，其实还是需要很久的。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孩子在他整个生长过程中， 可能别人觉得他没有记忆，可能觉得这样那样，但其实旅行对他的意义太大了。他可能会从旅行中，比如说他会知道人和人怎么相处啊，然后他会看到自然里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他在家的，他周围是看不到的。虽然可能觉得很小，但是我觉得他潜意识里面他一定会有他很多他自己的变化。 嗯， 你觉得呢，百乐？ 百乐你说呢？你记忆当中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最喜欢玩的地方是哪里？百乐， 北戴河，这个北戴河简直了，因为我们今年第一次带他去了那个 Club Med， 他特别喜欢，因为有很多挚友陪他玩，然后那种，而且就像刚才尹露说的，当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父母简直爽呆了，就是其实是不需要我们在一起，因为那个 Club Med 就跟船上，因为我没上过船，我其实今年想跟尹露一起去上船玩，就是他也是有那个俱乐部的吧，应该是然后他就是被托管过去了，他整个除了吃晚饭之外跟我们在一块儿，其他的都是被托管的，就是一堆小朋友， 一家人在一起，但是只回家吃了一顿晚饭。 对，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好多身边的一些二胎妈妈当老大已经到了一个像白乐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他们会经常喜欢周末的时候把三五成群的家庭凑在一起， 其实就是想把带孩子的任务分担给别人一些， 一是让孩子们找到了玩伴， 对对对， 然后呢家长也能在一起刷刷手机聊聊天，就当像回到了自己单身时候的样子，有一些三五成群的好友可以一块吃吃喝喝。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一些人为什么会在周末把自己大好时间没有留给自己的至亲的朋友，反而找了一群哥们儿姐们在一起， 就是孩子们年龄相仿的家庭， 对对对， 更容易聚在一起。 是的， 我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操作了，就是天天都约着邻居家孩子出门玩。 对，刚才袁姨还说，走啊，周五一块约着孩子出去玩。我心里很明白，我说我们家孩子跟你差一岁，很可能他在满地跑的时候，我们只能抱着跟着你满地走。 因为孩子越小，他差的这个年龄值其实 还好一些。 不不不，越小他越明显，差一天都差很多，恨不得差一个星期反正会差很多。 那你这是诓我，这就是纯诓我，纯诓我。 这是月月跟我们分享的哈，猴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孩子在外出的经历当中肯定是没有按时按点吃饭的这种规律的。 对，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会担心的。 对，但是 我这孙子大外孙子出门，对，这不能睡觉也不能准时睡觉，不能准时吃饭，怎么办呀？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是特别好的，就是说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是每一天一定要早八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的，我们的时间会有错开，然后包括有一些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的路程上的颠簸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人生的经历，只要他经历过他一定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觉得出去就是对的。 只要走出去， 对， 其实孩子他饿了就会想吃饭，困了就会想睡觉。 对，而且他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会知道哦，我现在是在外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不能有吃饭的时间。那我会要到一个地方才有饭吃。他就会自己明白这个路程的这个艰辛啊等等。当然说艰辛可能有点大，但是这个经历是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至少是他会珍惜吃饭的时间和吃饭的机会，就不会像在家里面每天你按时按点的，他反正是这一顿没吃饱，我下顿还有呢，能接着吃呢。这确实对孩子也来说是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多多是最小的时候第一次出门什么时候？ 应该是我是比较晚的，应该是两岁吧，两岁去的。但是他还能记得两岁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去三亚嘛，然后呢我们在三亚租了一个车，那个车里刚好有一个光盘就在放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到上一个月我们给他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忘记了是去哪儿，但是他说， 这歌我听过， 对，我在哪儿听过呢？怎么？然后我说，那你再听听，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你听过这个歌？然后他就想，他说啊，那个是车里的歌。 哎，这就是很多时候旅行是带着音乐的记忆或者美食的记忆，它总有一些画面是穿插在一起的， 有元素在， 来帮你加深对一些场景和旅行的记忆。 对， 这特别好，我觉得这挺棒的。 对， 其实咱们觉得孩子可能不记得，但是可能在他心里就会很强大的记忆，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时候表达。 这段故事我一定要记下来，回去说给我老公听， 把视频截下来，然后不停的循回单曲循环送给老公。 因为其实很多男生或者男爸爸都会觉得说，孩子这么小，他很多事儿记不住的，因为他以自己过来人的身份说，我都记不住我一两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带过我们什么家前后院去过哪儿，认识哪些人，我不记得。 所以我的孩子也会不记得，他会一直以这种方法来跟周围人说。 我觉得你要反驳他的是，他不记得是因为他当我们当年小的时候信息量真的太少了，肯定会不记得。但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信息量特别大，他们收取的特别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记得很多很多的记忆。 等于这一件事情有很多方面来帮他丰满这个 对 一个事情的记忆。 对， 这档节目此时此刻是在教你如何怼自己的家人。 我不说了吗？怼回来。 今天给了很多方案哦，接下来还有更好的方案，来引路你说一下。 嗯，我觉得真的是会不记得。 你是支持不记得那一方，但你依然坚持带孩子出去， 这个理由就更好听了。对吧？ 因为韩安是第一次出去，是一岁是一岁五个月，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停下来过，然后我坚持在他去过的每一个目的地之后都会给他做照片书呀，然后让他，我就会做成这种就是 能够 传统 下来的影像的记录， 对，就是最传统的这种记录。然后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最爱看的书就是自己的照片书，不停地翻。 棒，就像很多孩子其实也很喜欢看爸妈帮他记录的视频一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环球的回来的时候，他的语言爆发期是发生在了整个的那个环球的过程当中，从两岁五个月一直到下船。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他走了四个月， 三个月， 不停在问为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对吗？然后就不停的语言在不断爆发期。 他的语言爆发期其实就是之所以说是爆发，是因为船上夹杂着菲律宾式的英语、印度式的英语，还有中文，还有各种地方的语言。然后 突然觉得我这时候不出声，简直你们就会小瞧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聊天，我必须要拿出我的母语。 所以他当时我前段时间看那个手机里面给他录的那些视频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我要给他剪出一个小视频来，就是一个集锦。那个时候他说话就是奶声奶气的，就是奶到了很，我现在有点听不懂，但是当时我就很就是第一就是瞬间就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你当他现在再去回头看他之前的那些照片包括照片书，他会问我，他说 我在干嘛， 这人是谁，他问的是这人是谁， 点 是 你吗？ 对，我说这是你弟，他说你别闹。 大孩子的语言你别闹。 对，他说你别闹，我说这是你。然后后来这件事发生在他刚过五岁生日之后的不久，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真的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我说你曾经甚至背得下来你去过的每一个那就环球的那个地方，我们一共去了28个目的地嘛，他全部记得回来的时候。但是他到了五岁的时候，我真的相信记忆清零，我真的相信。 我觉得是这样，他们的脑容量可能在那个时间是有一定的内存的，他可能需要 扔 出一些东西之后， 在升级的时候不小心清了盘， 真的是清了盘。后来我问他，我说，然后他说我不记得了怎么办？我说那你说怎么办？他说没事儿，我就照着手机画吧，我要给他画下来。所以他其实是从三岁多开始学画画，然后呢学到了现在。我觉得他画的还挺好的，反正就是他去的每一个地方他都会照着照片，有，当然他也有老师然后再指导他，用通过一些技巧呀什么的，他现在已经画了几十幅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管他之前是不是记得了，但是总之就是他把他现在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和他现在的兴趣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点。 这非常棒，我觉得 这一定要都给他留下来，等到他婚礼的那一瞬间你把这个作为他婚礼的礼物送给他。 这你想的有点远了。 你问问引路是不是这么想的？ 没有，我想的是很多家长在发愁怎么培养孩子一个兴趣爱好，但引路在通过旅行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培养一个爱画画的这么一个技能。这个切入点太妙了， 而且这个画还是有切入点的，不是你随便想画， 不是你随便，是你真的去过，你用自己的心和家里的一些画画的技巧再加上老师的一些培养， 是的， 而画出一幅正儿八经跟你的心有共鸣的画。这 每一幅画背后都有故事， 对，这是很棒的啊，这太值得学习和借鉴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其实他就是像五岁多的小孩，其实从三岁以后就开始尝试各种兴趣班了。你们俩即将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没错， 到底学什么。就是我特别不像，就是特别，就很多家长都跟我说你看你儿子画画画得这么好，你是怎么发现他的？我说是呀，我们家试过无数种班，就是什么班我们都会去试一试。然后但是我的期限只有半年，就是半年之后，半年快到半年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还有半年，还马上就要到了啊，你要告诉我你学不学，半年的这个点你告诉我你学，我请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没不可能不学了，因为我花的时间成本还有我所花出去的这个钱 都已经是成本了。 这个语气， 而且 这个语气，他像是个老板在跟员工说话。 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得告诉他说，这些东西花费出去，它是一种成本， 是、 必须要让孩子从小有这个概念，所有东西不是白来的。 嗯， 你上的这些课，妈妈帮你交的钱都不是大风吹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不要觉得说孩子太小，他根本不懂。我觉得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这也是犹太人从小在培养的一种思维的方式。 啊、真的吗？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到这些的时候，就到半年的这个点，我会问他，他会给我一个反馈，他说妈妈我还想学，或者我不想学，不想学我们立马就停掉。比如说他在学书法，我因为我觉得书法和画画是不分家的嘛、 嗯、 学到半年了，我说你还学吗？其实吧就这样 出来了， 犹豫。 那咱们不学了，我们停掉它可以、 嗯、 因为我的成本的这个点 就是半年现在这里、嗯、 然后但是画画这件事他其实也有一点烦，就是他，你想有的时候他当他画到很重复很重复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烦。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画了这么多，并且我会跟真的给他印成一本书呀、 嗯、 就是我现在期待着有出版社来找我来谈这个合作但是在没有之前，我是给他已经出了第一本一个小画册了、 嗯、 就是他去过的地方我会给他配上文字，然后他画的画去讲这怎么样。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还不过瘾，然后我今天带了一枚胸针，就这枚胸针， 展示一下、 嗯、可以看到吧， 嗯， 这枚 是个小鹿、 嗯、这枚小鹿就是他当时在奈良，去奈良摸小鹿的时候，然后呢他画了一只这样踩着石头的小鹿、 哦、 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件珠宝、 哦、 嗯，然后就是他就知道，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身上戴的这一件珠宝是你设计的，是你画出来的。 哇， 所以他就对画画特别、 哎、你先打住，我问问涵涵。涵涵 今天玩了， 涵涵过来了，涵涵你在吗？ 还属于失联当中是吗？ 来来来，一会儿来玩。 涵涵你可以到阿姨这边来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涵涵妈妈今天衣服上别的那个胸针是谁给画的呀？你能过来告诉我吗？那个妈妈胸前戴的那个胸针是什么呀？你能告诉 我 吗？ 是我给画的。 是你给画的？是个什么呀？那个 奈良小鹿。 奈良小鹿。奈良在哪儿啊？ 日本。 哇，是你什么时候去？你还记得吗？ 四岁 、哦、你太棒了。所以你当时在奈良跟小鹿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吗？因为阿姨还没有去过奈良，也没有见过奈良的小鹿。 嗯，你记得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季节，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感天气之下 去摸的小鹿？你跟小鹿干嘛了呀？在奈良的时候 有印象吗？ 没 摸小鹿了。 你摸小鹿了？ 嗯， 小鹿大概有多高呀？ 我喂小鹿吃饼干了。 对， 它喂它吃饼干了，好棒。 小鹿还怎么对爸爸来着？小鹿有一只小鹿怎么 还追我爸爸？ 还追你爸爸？可你爸爸太帅了。 爸爸遭遇到了奈良小鹿最高礼节的迎接。 爸爸被那个奈良小鹿亲了一下屁股。 这很多细节都在脑子里面，所以妈妈用这样的方式，当然尹露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妈妈、 嗯、 她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留住，帮孩子留住那个记忆、 嗯、 所以虽然你说孩子没有记忆，孩子清零了，但是你帮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足迹。 嗯，是的， 太棒了，宝贝，你可以回去接着玩了。 嗯，大家有看到刚才这个涵涵身上的一个图标，就是环游世界。 是，对，正好也想问问三个宝贝，三个宝贝胸前都带了胸针。 对，多多带的是凡， 多多 是自个儿选的。 多多啊， 多多， 多 多，嗨 ，demo。嗨， 来，多多，你能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挑了一个凡字吗？ 这个字儿啊， 他们正在。非常聚精会神的 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 啊、 对，不能自拔。 我们就要打破这个良好的平衡。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生男孩的妈妈和生女孩的妈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家是男孩，但一家是女孩，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嗯、 有育儿专家告诉我说，生男孩的妈妈你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当他沉浸在这件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叫他真的听不见。 是， 这是事实，对吧？所以你们会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就是叫过他，然后他不理，你就算了，这事儿就过去了。 就会直接把东西拿过来， 他会 打断你的注意力是吗？ 会生气。 嗯，然后呢？ 那就怎么样呢？就生气呗。就是告诉说，我跟你说话，你至少要答应一声，对吗？ 嗯， 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对吗？ 趁机给他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吧？ 对， 这个道理是在这个时候要讲给他听的。 红红也是这么处理吗？ 我不是，我会给他转移注意力。 嗯， 就是 比 如说， 上一件事情他在玩手机，那我现在说好了该去洗澡了，那他肯定是听不见的。 对， 我说那五四三二一就要去洗澡了，然后你就倒数五个数，他就因为养成习惯了，其实 他对五四三二一蹦这种感觉有印象，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马上马上马上马上，然后一定会在一那个时候把手上的一件事情给你， 这也是一个办法，包括 就给他设了一个底线，最佳底最后的底线时间。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刚开始也用了很多像吼吼这样的一些巧妙的办法，但是最后发现还是用引路那个方法会比较简单和直接一些， 简单粗暴一点， 效果会更好。但这也是看各个孩子这个接受方式，我们会尽量的建议各位辣妈伙伴们用一些像偏吼吼这样去吸引他其他的注意力，然后去给他找到更多兴趣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涵涵这样的小朋友能够接受引路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没关系的。就是你至少告诉他说，我在跟你说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给我一个什么样最基本的回应。 说实在的，是因为引路属于一个比较虎妈这样一种比较厉害的妈妈。你看刚才在直播间直播正式开始之前的时候，引路把涵涵拎出去了大概30秒钟的时间，我就看到了涵涵，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涵涵进来之后就不再是那种生活进来之后就双打了茄子，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涵涵你怎么了，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好友说来来你跟我说妈妈说什么了，涵涵没有哭，但是涵涵整个状态就啪被砍到了50%的活力，居然想说 涵涵阿姨 那个瞬间还是一个细节， 那个瞬间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我说引路施了什么魔法，拎过来之后30秒钟时间，现在就涵涵就灭火了。 所以就是30秒是加法时间，是吗？真的是看不见的加法，说了几句话，也没有声大，进来之后状态就不一样。所以我想 每个妈妈，我觉得这是每个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小的默契， 对， 这是规则感， 就是你规则最不能接受的底线在哪里？ 对， 如果你真的触碰到了，那我可能是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哦，事情很严重了。 对， 我也会收敛很多，这样是最好磨合的。 这是两个男孩的妈妈的处理方法， 对， 月月呢？ 月月的 女孩的妈妈。 我们家基本上，我觉得女孩说实话啊，跟男孩子比起来，确实还是要关心 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男孩真的就是直线思维， 对对对， 我在干这个事情，我没有旁枝可以想别的。 是， 但女孩是可以同时干很多事情的。 其实别说他们这么大了，因为我们家老二是男孩嘛，就是1岁多，就是对，也没有逃过。就是我跟他去讲话，他玩他的汽车的时候，他绝对不理我。然后 我儿子也是。 对，所以我就想，哎，就这样吧。但是女孩，我觉得她确实是，她可以，可能眼观。就是他能同时思考很多事情，对。然后比如说他在玩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叫他，我说百乐这样这样这样，他就至少会我知道了。然后他可能会继续玩他的，但 是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儿，至少我给你一个最基本的回应。 我 原来母亲们要的只是一种虚伪形式上的尊重， 我们也是要面子的。 期待有一位小男孩会知道说，其实我只要说啊妈我知道了，其实我还干干嘛干嘛， 这是他们慢慢长大以后会学会的生存技能。稍后我们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当中，也会请三个妈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因为刚才跟我们讲的是之前的一些旅行的经验嘛，也会跟我们预告一下他们今年暑期要带着孩子们去做的一件事情。 哦， 据说会像小猪佩奇和他的家人一样，去到大草原上去有房车的旅行。我看到小朋友举手了，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吗？百乐， 百乐一下子就 一会儿可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吗？ 好期待，对吗？ 要带你去游轮啊！好，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也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辣妈伙伴们，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的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站着的戴毅，因为我的椅子被多多占占了。 来，多多百乐在直播间两个小朋友跟镜头打招呼 ，Hello， 嗨，要去那个 没关系，都可以哦。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觉得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结束以后，我和戴毅如果还是就是很完整的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话，你们就可以给我们点赞了，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妈妈们也很辛苦，因为中间还要考虑到宝宝们的感受， 对， 他们可能会觉得无聊了。嗯，因为毕竟，哎，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们的虚拟背景换一幅图画好不好？我们从大森林换成别的好不好？然后可能可以重新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也欢迎刚刚回到我们直播间的韩寒，韩寒你不过出去了哟。 小孩子最可爱就是这个瞬间， 就是撩衣服露小肚肚这个状态。 等会儿我还没有把裤子扣系好呢。 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时段开始呢，我们要邀请三位辣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他们暑期的一些安排了，对，旅行的计划。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属于要定点上班的那一类型的妈妈吗？算是吗？ 对。 所以你们更多陪孩子的大块的时间就是在寒暑假，是吗？ 在没有上学之前，其实我们可以不扎堆于旺季。 嗯， 但是有一些目的地你只能在暑假的时候去。 嗯， 对，比如说我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就是我要去，真的是像小猪佩奇一家一样开着房车出去玩。 然后去大草原，对不对？ 去草原。 所以草原这个也确实更好的季节，更适合孩子们玩的季节，就是在盛夏的时候， 只有是七月八月这两个月， 对，而且时间很短， 没错。 嗯， 然后并且你说一般我们成年人去草原都会做什么呢？骑马、射箭，对吧？但是我这 烤肉， 对， 烤肉 篝火，对，这些其实小朋友们也都可以。但是我这一次特别就是找了那个营地的那个对接方，然后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我希望可不可以有一个挤羊奶或者挤牛奶。 哦，这有意思， 对吧？然后就是 让小朋友跟大自然里的动物们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因为孩子们天天都在喝奶、喝牛奶吧？ 对，我不知道我喝的奶是从哪里来， 哪来的？ 这是一个知识的一个， 问问他吧， 最好的一个 来源。 嗯 ，Hi kids children， 你们在吗？ 来乐。 Oh。 白乐，白乐你最乖了。 那你们三个小朋友一个问题， 嗯， 你们知道你们喝的奶是从哪里来的吗？可不可以站起来回答我？知道话 牛挤出来了呗。 哎，说话的那个我看不见你，你快站起来。 多多， 嗨，对着话筒说好不好？站起来让我看到你们。刚才是谁回 答 正确？是 韩寒 说。韩寒说。 韩 寒对着话筒说。 话筒呢？话筒在你后面。 在身后哟， 不用太近，你就跟他说。 哎， 我没有听到问题。 喝的牛奶是从哪里挤出来的？你知道吗？ 牛奶。哦，牛。 其实部位是对的，部位和方向感是对的。 太可爱了，所以这一趟大草原有必要去。 因为我生了他之后奶特别多，然后就一直在跟他说哎，我那时候奶多呀，不光喂你一个呀，还要再喂邻居家的小朋友呀什么的。他就觉得我现在喝的奶也是你的奶呀。 这就是孩子童言无忌。可爱可爱。所以这一次你们也专门为孩子们设计了一些在草原上面可以干的一些事情，大概行程是设计了几天？ 三天，就是五六日三天啊，然后并且是去的那个地方也不像什么延庆啊什么，也不是这种地方，是往更北乌兰布统那一边走。 嗯， 然后所以就是也既可以体验房车的乐。其实我之所以想做这个行程，就是因为他看小猪佩奇看的有点着迷，他特别羡慕小猪佩奇一家可以开着房车出去旅行，总在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也像小猪佩奇那样出去。后来我就觉得既然孩子们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是家长，我们都在说什么样的亲子旅行是好的亲子旅行，对吗？就是比如说像月月第一次出去带百乐去了长隆，那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不推荐。就是很多家长会问我说我们第一次带孩子出去去哪儿，我就不会推荐乐园。因 为 我说因为乐园，就比如说我带韩去迪士尼是在他4岁的时候才去， 对，像迪士尼这种太小的孩子确实不适合， 对吧？然后你去长隆呢，可以，它首先是有身高门槛的， 嗯 啊，就是很多项目都是玩不了的。那去了之后，他只能坐在车里边，然后看着家长上去 玩，看着别人玩， 对，或者看着家爸爸妈妈在玩。那我们能让他们干什么？他去迪士尼是因为他喜欢麦昆，他当时是对迪士尼里边的麦昆有了概念，并且非常着迷。 闪电麦昆，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好，那我们只是为了去迪士尼去看麦昆。那你说米老鼠啊，唐老鸭呀、啊？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所以但是我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亲子旅行，我自己的定义就是我能够极度满足于他，但是在这个旅行当中可以又满足我自己的一部分，比如说买，比如说去看一看， 吃， 对，吃 睡。 但是这一次房车的这个，我就觉得既然小朋友他是有这个需求，并且我觉得对我也很新鲜呀。我从来没有坐过房车，就体验过房车这样的旅行形式。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奇。然后今天我上午就管那边要来了很多照片，我就看，我说这房车到底是里边怎么睡呀？那床是怎么打开的呀？然后又接水又接电，怎么怎么样？其实成本虽然很高，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旅行就是一种最新奇的体验。 一会儿一路可以把你的照片手机给我，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投影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很多辣妈和爸们肯定也想知道说房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你们这一次设定好的这个房车露营基地。因为房车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上下水嘛，对吧？ 对， 还有修护用水的这个管道可以接到，所以房车露营基地也很重要。 对， 你们会开到哪一片草原去？ 就是乌兰布统那边的一个，对，乌兰布统那边。因为那边其实是会比在离北京最近的，比如像崇礼什么这些，它的设施会，它自然风光会好，它的设施也其实会相对更成熟。 嗯， 并且呢就是它做营地的经验也比这边要更丰富。 嗯，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把房车开到了通州，或者开到了哪哪哪儿，什么什么京郊运河公园，你根本就体现不出房车的这个利用价值。 对， 一定要有一个4-5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车程的一种感受。 对， 对， 而且你想要的那片大草原也确实要再往北走一些。 嗯，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这次我还会建议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帐篷，因为晚上的时候其实爸爸们是可以睡在帐篷里的。然后 这个桥段又是小猪佩奇里有的。 对， 而且爸爸一定是负责扎帐篷的。而且猪爸爸一开始还没有扎好帐篷，这么咻一下就回去了。哦，原来是弄错了，又重新开始扎。我的剧情倒背如流。 这也 是一个小猪佩奇的粉丝的拥趸者， 是粉丝的妈妈。 所以我觉得就是旅行，就是对于亲子旅行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带他们去新奇的，然后有能够有能够产生新奇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引路的会让我这样一个还没有带孩子出去感受过亲子游的妈妈会特别明白一个出发点，就是一定要极大的满足于孩子，然后再反过头来说看看能不能顺便也满足于我的需求。而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会想说，哎，我想带他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其实是先极大的满足于我们，然后才考虑到了孩子。 对， 这可能是一个出发点就是不一样。 其实迪士尼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之前多次讲到亲子旅行的时候就都会拿迪士尼类型，不是说针对他哈，这样一个类型的主题乐园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那么大的米奇和美妮包括唐老鸭什么的，即使孩子看过相关的动画片，那他也会觉得啊，我动画片里看到的东西这么大，他会被吓到，因为他自己太小只，所以他对于这种体型过大的玩偶也并不会 有什么 想法。 没 有什么 感觉。 对，所以我们之前经常会跟辣妈伙伴们说，你想带孩子去这样的乐园，其实满足的就是你自己的需求，就是你幻想当中我的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一定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就想拉着他跟我一起跟卡通人物拍个照。 是的，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之前还想跟孩爸说，哎，我们要不要去试试长隆或者试试迪士尼，去上海迪士尼，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暂时按捺住了。 我要为长隆说一句话的是，长隆分珠海和广州两个长隆， 没错， 珠海那个长隆确实适合更大一些的孩子，但是广州那个长隆它是大自然的，你是跟动物完全在一起的，那个对小朋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它没有一些游乐项目 啊，那还好。 对对，广州的长隆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接近大自然这种感觉的，所以是适合家庭亲子出行的。 没错没错。 好，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在场的三位小嘉宾，他们知道自己即将要开启这样一趟房车之旅吗？ 涵涵知道， 涵涵知道， 看到百乐好像也知道。 涵涵、百乐、多多，嗨， 我们可以忽略他们， 失联了， 我们可以忽略。 特别想问问他们，就是对于这趟行程有没有自己想要期待的东西，比如知不知道房车是什么。你们之前有跟他们做过这样的预设吗？ 聊过吗？ 我暂时还没有，因为我现在是在做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 你在规划中？ 我在规划中，但是我每一次，比如说去年我做的那个游轮的那个行程，我会在上船之前发给每个小朋友一个上船锦囊。 还有锦囊？ 会有锦囊，会告诉小朋友你即将经历的是什么。然后我那天跟袁一讲，我说我说那个我春节的时候带他去了芬兰，然后我们去看了极光，然后去了北极圈，然后去了 这种目的地，对于孩子来说太高级了。 可以吗？ 对， 我也觉得孩子们能够感知到 很超前，因为好多成年人都没有去过这么 对 远和比较相对极限一些的地方。 是，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环境啊， 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太高冷了，就不接地气儿，会让人觉得。我说 但是芬兰超亲子， 是 这一趟行程超亲子，我带了，我一共带了三个家庭去，然后另外的那个小朋友都比他大，然后就是整个的行程是我自己规划出来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行程做下来之后，不管是大到11岁的小孩，小到他，都可以接受， 5岁 都可以接受。所以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他不够了解，所以你没有找到这个目的地适合亲子的这些项目。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做一些预设，我一定会做预设，就是我在去让他去芬兰之前，我给他买了一本芬兰的一个绘本，就是去给他讲我们即将经历的都是什么，你即将看到的是什么。让我特别欣喜的是，我们当从赫尔辛基下了飞机之后，往我们租的那个 Airbnb 走的时候，然后就路边的有一个公园，他一眼瞄过去，他说那是西贝柳斯公园，没有人提醒他，没有司机告诉他， 他在绘本里面看到 了 这个公园的样子和他的名字。 他就跟那两个姐姐讲，他说你知道吗，西贝柳斯是一个音乐家。 哇塞， 就 是、 瞬间觉得自己是文盲阿姨。 当时我也惊，但你现在跟他说他可能又不记得了，但是我根本就不 care 他现在记不记得，但我只是说 至少他曾经已经对上号了。 是的，就是他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他就是小孩有时候你会，就家长有时候又特别生气，就说我给你带这儿花这么多钱带你玩，然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你什么都不感兴趣。对呀、啊、他就是不感兴趣，你看那些一西北柳丝那一根一根柱子，你要让我看我也不感兴趣、 嗯、 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他说哦这个东西我认识。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我认识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对它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 就是 共 鸣，共 鸣感，真的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在之前会去做一些这样的预设，所以这次房车也是一样的、 嗯、 他回来之后我可能会让他画一个房车的一次整个的一次旅行，包括这一次我们还会有一个在草原上还会有一个行程、嗯、就是每个小朋友一个小画家，然后到草原上去写生。你学没学过画画都没有关系，草原就你随意去画呀， 孩子是最好的艺术家。咱们上次说过艺术品这个事情哈， 对、 嗯、孩子创作完全跟大人的审美不在一个 level， 所以大人不要用你自己的思维去诱导他， 去 干涉他的创作、嗯、对。所以那两位妈妈对于这趟行程有自己的什么样的小的预期，或者有在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吗？给孩子？ 我刚刚知道这个行程，我刚刚还跟他讲，因为你刚刚百乐一直说的是、那个、 我明白月月的意思是你已经成为了引路的无条件支持者，他去哪儿你就跟着去，你不用动脑子了。 包括他其实今年去那个芬兰看极光的时候羡慕坏了，我说这个你一定要再组织我们去一次，就是感觉太美好了、 嗯、 有圣诞老人，然后有极光，有白白的雪，有木屋子，然后就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美好。所以他今年就是大概春节的时候吧、啊、我们就说要去那个今年有游轮， 对， 是吧，本来就 啊能够摆了，刚刚说要去游轮、 啊、对，所以他、 嗯、 其实我跟他讲过我们今年要跟韩寒一起上游轮，因为我们没上过，我们其实、 嗯、 所以对这次行程是很期待、 嗯、 但是其实他刚才跟我讲，因为我们刚才也是刚刚知道有今年有那个就是房车 露营、嗯、 但是我听他讲比如说有怎么牛奶是打哪儿来的，然后我们会在草原上画草原，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觉得是百乐很喜欢的过程。百、 嗯、 乐你觉得呢？ 百乐 不知道，你知道房车吗？百乐啊，他就对房车特别有兴趣。 百乐，你能过来到阿姨这边来吗？我想问问你，因为阿姨没有坐过房车，哎，所以很想让你告诉我一下房车是什么样子的。百乐， 其实刚才引路的介绍， 你分享一下你看的， 对，还有 露营车， 嗯、哦，还有包括月月的这个说，我觉得好像他们都在不断的给孩子就是一个去认识世界的一个可能性。但至于你认识这个世界产生的一种共鸣大与小，多与少，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要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是的， 对吧？嗯， 来，百乐，你跟阿姨说一说房车是什么样子。在房车里面可以做什么呀？ 你觉得 可以睡觉呀？ 可以吃饭吗？ 可以吃饭吗？ 可以吃饭。可以看电视看手机吗？也可以哈。 可以。 那可以上厕所吗？ 啊，都可以， 还是挺能理解的。 所以你知道妈妈要开着房车带你去哪儿吗？ 还可以搭帐篷。 不知道啊。那你想要开着房车跟妈妈一起去哪儿？是去海边啊，还是去山上啊，还是去草原呀？ 嗯，你有一个地点吗？ 想去海边啊。 我知道了，北戴河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欢迎再去一下阿姨的家乡。 这位阿姨就是北戴河人，对，土生土长的北戴河人。好，没事，百乐，你可以去跟涵涵和多多一起玩去了。 嗯 啊，所以这是猴还没有说哈，你们这次也会参加这个露营的活动吗？ 我们这我知道他的行程，但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就是七月份特别忙，所以可能没办法带他去。但是多多就是非常喜欢露营车，也是通过小猪佩奇，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会坐一些七座的商务车，他上去了之后都会说哇这是露营车呀，所以他还是很希望能去参加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家 以后还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也去、嗯、就是也是过年的时候跟尹露说我们一定要去游轮，我们也没有去过游轮、 哦、 就是今年一定要跟他走游轮、 哦、 就是很期待这次、 嗯、很棒。看来尹露已经成为了妈妈当中的 KOL 了， 这个领袖你知道吗？ 对对，只要他设计的线路大家就觉得啊没问题，我们都不用动脑子太好了，就可以直接玩就行、 是、对，其实是这样的。对，因为有一些像小的群体当中是需要有人来制定和规划路线， 对， 然后有的人负责去执行，然后负去维护一下团队正常秩序就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每个妈妈各司其职也是蛮好的。 嗯，那我要问一下，因为刚刚说了这一趟的大草原的房车露营持续时间是3天，会觉得说妈妈带宝宝出去一定要带上爸爸吗？ 一定呀。 爸爸是必需品吗？ 必需品，这一次一定是必需品。 那爸爸 都 对，其实就是，如果是第一次带孩子出去哈， 嗯， 给你点建议， 嗯， 姥姥如果可以去，姥姥比爸爸好使。 姥姥在这儿呢，这可不是我 吗？姥姥肯定是愿意的，但是我想。从奶奶和爷爷的角度， 我也想 以及爸爸的角度， 那怎么办？ 就姥姥当然是我们这边的主心骨了哈，因为妈妈如果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支配姥姥是绝对没有任何的疑问的，对吧？ 嗯、 一定会指哪打哪，全力配合。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会学说，哎，如果可以的话，先第一次出门，我先带着我妈和孩子先走一趟试试。但是基本上这个时候需要姥姥做什么呢？为什么说姥姥是特别好的配合呢？ 就是你不想干的所有事，姥姥都可以帮你做。 这不像是你录你说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得看家庭的这么一个就是状态。如果奶奶很在意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姥姥和奶奶就都别带了。 我觉得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老公情商够高， 嗯， 然后他可以应对得了你和婆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产生了一些危机的这个关系， 嗯， 那我觉得带奶奶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老公的情商不够， 嗯、 就是智商比情商高的这种情况下，嗯、那就直接告诉他说，我是为了家庭的和谐，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先不带奶奶了，然后我们就我带我妈，我跟我妈这样吵翻了也没你什么事儿，但是我跟你妈要是这样吵翻了，那这一家子还怎么过？ 哎， 这又是支招了哈。但是我要再引入一个犀利的问题，第一次。非要带上姥姥或者奶奶的原因，你信不过老公的原因是啥？ 就不能带老公出去原因？ 就是不行呀，在家都不行呀，那在外面那不是更不行吗？ 就像我们说的，包括无论是在产妇在坐月子期间，还是在育儿的初级阶段，最没有用的家庭用品不就是爸爸吗？ 咱们不能这样吐槽老公， 不是 不 是不是，是因为男人真的进入爸爸这个角色完，你老公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这个角色。 我觉得也是，他只是适合于孩子高兴的时候来爸爸，好抱一抱，去吧，哭了找姥姥，饿了找妈妈，然后累了去找什么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可以，就不要找我了，因为你我搞不定了，我只是负责把玩你一下下。 但是像韩已过了3岁之后，和他爸爸会好很多，就比如说他可以，他喜欢打台球，他爸喜欢打台球，带他去他就很好奇，那你教我呀，打篮球，就所有的这种雄性的这种，爸爸是可以带他的了，对， 所有关于母性方面的都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真的是要现身说法的是，妈妈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尽早的给 爸 爸进入角色提供机会， 是的， 因为我老公，我以前也觉得我生完孩子可能我会成为单亲妈妈，因为老公可能帮不上忙的这个意思。 有没有这么来单说自个儿老公呢？ 但是他出乎我意料的表现的棒， 嗯， 就在孩子百天的那一次出国行程当中，只有我俩带着孩子， 嗯， 没有带姥姥，也没有带奶奶，也没有带阿姨， 嗯， 但是我们俩完成都非常好， 嗯， 而且我可以说我除了喂奶之外没有做别的事情，我老公承担了非常多的工作，你只要给他机会，你给他足够的鼓励，他是能够做好的。 所以刚刚尹露说了，除非前提是你的老公情商和智商都比较够高，这一点侧面说明你老公的情商和智商还 是 比较高的。 前提当然也 是， 前提当然也是你在之前给他铺设很多，要告诉他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不可或缺。 嗯， 你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能做很多事情， 嗯， 他唯一不能做的只是不能够生产和喂奶而已，接下来他都可以取代妈妈。 嗯， 所以我老公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我不在家他一个人带孩子我也放心的一个人。 嗯， 真的很棒。所以我真的要告诉所有的妈妈们，一定要给老公足够的表现机会。 我知道为什么了，这边一边是原因呢，一个是也不断鞭策她老公给她成长机会，这边妈妈是太强势了，你不行干脆算了。 因为我觉得只有把老公调教成一个最佳状态的时候，才是最大化能够解决就是你自己本身跟婆婆或者是跟妈妈之间产生任何矛盾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嗯， 对， 嗯， 这是就是如果妈妈们还有这个机会的话，要尽早的给老公提供这样的。 没错，其实刚刚你们两边说的不矛盾，一点不矛盾。 对，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有一些比较强势的女生，她可能会觉得，与其把你培养出来这个时间， 我 已经 不如自己做， 对，我不如自己做，或者带着我妈妈做，孩子可能已经能走了很多地方了，能够环球看一看。但如果把你培养出来，估计都我老了。 但是好在我们这趟行程都是像这三个小朋友这样，就是4、5岁的小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爸爸他已经完全能够参与到家庭的这个活动当中了，所以这趟行程爸爸是非常重要的。 对，爸爸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比如说就是在草原上很多这种我们安排的一些项目什么的，一定是让爸爸和宝宝一起来共同完成的。 是，因为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让爸爸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男友力 max 的感觉？ 就比如说会有这个亲子运动会，就是妈妈是拉拉队的，那爸爸和宝宝一起来完成 比赛。哎，这个很有意思， 妈妈就可以美美的加油加油，然后爸爸带着孩子什么滚泥呀什么， 对，然后我们可能真的会弄一个泥坑，然后让小朋友们去踩。 小猪佩奇最爱的 muddy paddles 呀。 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我其实是从韩寒两岁多开始意识到了他和爸爸之间的就是爸爸的参与度不够的这件事儿，所以我就后来在旅行当中不断的就给他加各种人设，就是你要你的角色是饱满的， 对， 你什么，比如说后来爸爸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韩寒从三岁以后，但凡和他一起出去，但凡有他出去的时候。男女卫生间他是一定不会让他去的。 对，这个对男孩子来说很重要，就是一个性别意识的萌发的过程当中，如果一直跟着妈妈的话，他可能真的就是模糊的， 性别模糊。 对， 比如姥姥会说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独立的门，我们都可以去，然后他就会说，他说不行，就是他是男孩，他一定要进男卫生间， 这个， 除非你们不在的情况，除非我不在的情况下，那姥爷在那就是姥爷带着去，就是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但凡有男性的时候，韩寒一定进的是男卫生间， 非常好，这点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他其实现在是很注重这些的，然后包括比如说他会让韩寒跟他一起玩编程呀，然后跟他一起去做一些运动啊，我觉得这个他现在的这个角色感越来越强了。 爸爸也发现自个儿多了个小跟班，那种人生一下子地位高起来的状态也不一样了， 他觉得自己多了个哥们儿。 哎，是的，多了个哥们儿， 这是哥们儿的这种关系。 对，我看到侯侯一直在点头，因为包括月月也是家里面有男孩的哈。 对，我们家虽然是女孩，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爸爸参与度还是从小都很高， 挺高的。 有女儿的这种爸爸，就是那种 我知道了，内心保护欲爆棚，是不是？ 妈妈甚至觉得自己失宠了， 女儿奴， 早都失宠了。 所以这场行程当中，也是建议，如果想要跟尹璐一起去到大草原的话，一定要把爸爸也一起全程加入。你看，像很多的明星的综艺的亲子节目当中，你也会看《爸爸去哪儿》这种很经典的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可能才刚参与的时候，孩子跟爸爸真的不太熟，只是我跟你长得很像，咱俩确认过眼神，一定是亲生的而已。 对， 但是很多事情爸爸根本不了解孩子， 是。 但是通过几次的旅行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就突飞猛进的增长，就甚至尤其是这个突破体现在男孩的身上会更加明显。 没错， 男孩子会突然 get 到我跟爸爸是同性，我们之间在一起能够做的事情比我跟妈妈在一起时候能做的多得多， 而且我们更应该有默契，我们就像个哥们儿一样，多个伙伴一样，那个特别棒。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看完了很多这样节目之后，很多年轻的家长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就会更加想注重亲子方面的关系，因为不像以前我们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好好思考一下跟孩子如何在幼年和这种幼儿时光该怎么一起很好的度过， 所以旅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是的， 稍后呢，我们继续在《潮流梦工厂》今天的辣妈正传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今天我们辣妈团和他们的宝宝团们即将要开启的这样一趟像小猪佩奇一家那样幸福美满的草原房车之旅。更多精彩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各位继续回到潮潮梦工厂， 大家好，我是戴毅， 我是袁一。此时此刻 没有想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还要维持秩序， 当然要维持秩序，时时刻刻来百乐不要跑，百乐多多和涵涵现在请你们回到大森林继续 cosplay 你们的小兔子、小猴子还有大树，因为接下来我要在你们的三位妈妈中间展开一场比赛，所以我想先问，对，我想先问问你们三个，你们认为谁会赢？对着话筒说，对着话筒说，对着话筒， 我要赢，我妈赢。 哎，我发现了，孩子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我妈赢，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我妈赢， 阿姨过去了啊，阿姨过去了，阿姨要过去收拾你们了啊，降龙十八掌了呀。 所以，哎，这个配方，所以你们都认为自己的妈妈会赢，是不是？ 嗯， 那你们接下来会认真的关注他们的比赛吗？ 我希望你们认真的关注他们比赛，好吗？ 好吗？ 好，停。除了那句加油之外，其实你们还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来赢，所以你们接下来要仔细的听袁一阿姨的出题， 好不好？三位妈妈准备好了吗？ 你们要安静的听出题，也许你们的提示真的对妈妈很重要。 对，你们也可以在大森林里面站好了，好听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也可以猜吗？ 也可以猜啊，当然可以、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了，我这儿一共准备了五道育儿的题目， 听好， 给三位妈妈需要抢答，请听到我说开始之后再抢答，好吗？ 听好啊！ 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一起来答题。小朋友们，你们到森林里面好不好？然后猜题的时候要对着话筒哦。好，现在开始出题了。首先第一题，请问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在第几个月的时候眼睛才可以追随物体运动？选项 A 一个月，选项 B 三个月。开始。 一个月。 引路你先说。 B 三个月呢？ 三个月。 B 其他两个妈妈有答案吗？ 我说一个月吧。 一个月 A 是吗？头后也是选一个月， 我也是觉得选一个月， 大意选一个月是吗？答案 应该是 B 三个月。呀，这个我旁边的这个副驾驶可能要换成引路。 这个心机妈妈忘得好快。 我以为你是应该最了解的，因为你是离那个阶段最近的，他们几个孩子已经很大了，所以很多幼儿知识都忘了。 但我突然觉得三个月好像他已经不止眼睛跟随着物体追了，但确实因为 快点答 快到下一 张， 你们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为什么刚刚生出来的宝宝他的眼睛还没有办法对焦呢，他的色彩还是处在黑白， 他像600度的一个近视一样。 对，所以辣妈酷爸们，育儿知识需要时常的去复习和温习。好，刚才这道题目只有多多答对了对吗？真棒，你们两个没关系，还有机会啊。 三个月 是吗？ 说的是 B。 我忘了两个月， 两个月没有这个选项，你错了。 好吧，你把自己埋进去了这个坑。 好，你们三位可以继续回到大森林。我们 请回到大森林，我们要说第二题了。 好，来吧，戴毅你来出。 好，请听第二题啊，以下关于空腹服药的说法正确的是 A 饭前两小时， B 饭后两小时。开始。三个妈妈都没有抢答哦。 对，饭前两小时还是饭后两小时叫 空腹服药的正确？ 你是饭前两小时对不对？ A 对不对？ A 是饭前两小时， B 是饭后两小时。 选 B， 妈妈选 B。 B 好，月月说选 B， 红红呢？ 不知道 呀。那蒙一个吧。 A 蒙。 啊，好，红蒙的是 A。 对。 然后尹露说的是 B， 答案应该是。 B 选项，饭后两小时。 饭后两小时。 所以。空腹饭后两小时或者饭前一小时都叫空腹，但是饭前两小时在医学上面就不叫空腹的概念。所以如果你给宝宝吃的这个药的医嘱是空腹服用的话，记得是饭前一小时或者饭后两小时。 哦， 接下来是三道题目。 我认真听了 哈， 认真听的前提就是安静。 夏天宝宝身上长了很多痱子，脖子红了一大片，请问这个时候可以给他抹痱子粉吗？ A 可以 B 不可以。你们三个都选可以是吗？ 可以。 你们长过痱子吗？ 我从来没长过。 涵涵呢，长过痱子吗？ 你们根本不记得。 对，长过痱子。 我也长过。 你又长过了，所以可以抹痱子粉是吗？这个时候三位妈妈觉得呢，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我觉得这个题啊，分现在和分20年前。20年前一定是全抹痱子粉， 不，现在已经前提是已经洗痱子了，一片一片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快说答案。 答案应该是不可以， 不 因为痱子粉它是预防大于治疗，如果它已经起了痱子，你再给它糊上，它就没有办法透气了。 我敢100%的笃定，在我小时候长了痱子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擦了痱子粉。 是的，我也有印象。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太会长痱子了，是因为咱们现在条件很好， 有 空 调， 通风都很良好。但是在我们那个小时候，我小时候也经常长痱子。我那会儿印象最深的是身上起了痱子以后，先抹花露水，杀的疼，然后疼完了以后抹痱子粉，然后这样就睡着了，因为疼了。 你居然能活下来，不容易了， 长这么大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对， 好，记住答案应该是不可以，因为已经起痱子了。 预防大于治疗。 好，请三个小朋友认真听第四题啊，因为阿姨要出题了。第四题在这里。下列哪一项属于小儿推拿首发操作时的常用戒指？ 就在推拿的时候可以用的戒指。 对， 有两个选项。 A 是热水， B 是蛋清。你们觉得是哪个？蒙一个吧。啊， 热水。 涵涵说是热水，不多说是蛋清。百乐呢？ 你这是热水，是蛋清 蛋清 热水吗？ 热水。 你看这时候妈妈和宝宝们属于一个水平线上，都属于在懵的水平线上。 严露呢？不知道，答案应该是蛋清，就多多一个人对了。就是其实宝宝因为皮肤很娇嫩嘛，就是其实像这么大宝宝也是，如果他需要推拿的话，他是需要戒指的。但是热水因为他刚抹上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作用，但是很快就会蒸发 了， 没有任何作用。蛋清其实是最接近皮肤的质地，没有损害的一种戒指， 就好像给你皮肤擦油的时候，那油还没有渗透在皮肤上，滑滑的就 可以做 按摩。 你们平时妈妈会给你们做按摩吗？捏捏小小脊椎， 会吗？ 我会赢吧。 你就是你会赢，你现在开始膨胀哟，多多。 膨胀很快来的。好， 再说 第好，打住第五题， 还剩最后一道题 了。给我加，我加上一个铁蛋切，我加上了。 好，接下来最后一道题目了，请问治疗宝宝乳牙反咬合的最佳时间是 A 三到四个月 ，B 五到七啊，不是 A 是三到四岁 ，B 是五到七岁。 三到四岁， 三到四岁， 三到四岁。 哎，你们呢？ 你们呢？ 出奇的一致。 三到四岁。 这题我觉得我不太知道叫反咬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在越小越好。 这长春地包天。对吧？长春地包天， 它是三到四岁，第二个是什么？ 五到七岁 啊。 是不是应该大一点再治疗呢？ 五到七啊，我有 孩子们一致的觉得应该是三到四岁，家长们呢？ 我是想大一点吧，五到七好一点。 五到七岁， 你又改啦？ 好了，不作数了啊。 好， 好， 答案应该是三到四岁。 Yes， 其实就是越早越好。嗯，这个家长其实可以不用顾虑乳牙的反咬合。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龋齿啊，乳牙的反咬合是不是要反咬合换了恒牙就好了？ 大家说最后一道题。 嗯，这已经最后一道题了。 好了， 已经是最后一道题了， 请你们回归大草原， 回归大森林去吧。 大森林，对， 拜拜 大森林， 拜拜。 百乐， 来，百乐小心摔倒。其实刚才的这五道题目，就是让妈妈们再重新找回一下，就孩子们还年幼时候那种状态。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家长，他操心的事情都不一样。 我发现答完题之后信心全无， 但是背一表现还算不错，还可以， 还好吧。就是，但是我是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再考我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答不准 了。完全，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当妈妈的阶段，就是慢慢的越来越放松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刚刚当新妈妈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一岁之前的时候，懂很多育儿知识。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你的操心点就不在什么身上起个湿疹呀，头 你有特别多要让你别的操心的事。 对，你的精力都被分散了， 精力都放在如何让他们认知更多的更广阔的未来和世界。所以像露露啊、猴猴啊还有月月已经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下反咬合什么时候什么年纪。 但是月月是因为有一个一岁多的宝宝是就是处在二胎妈妈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可能你 妈妈一定是把二胎当猪养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大的像今天三位小嘉宾这样四五岁的小朋友们能够更好的去认知世界，其实和家长一起的亲子旅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是的，没错。 今天三位呢，辣妈也是 表现超棒 了，对，很棒的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嗯， 包括他们即将要在这个七月份，你们知道吗，要去参加房车露营了。百乐你知道吗？ 嗯，百乐今天在直播当中听了好几次了，房车露营很感兴趣是吧？ 对，很期待。嗯，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要跟妈妈一起去开房车的时候，你可能会穿什么样的小裙子，或者戴什么样的小帽子？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太早了。 但是她身上别的很标签的傲娇小公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到时候会好好的设计一下自己的出行的。 月月，百乐现在穿衣服有自己的想法了吗？ 必须自己的想法。她是她其实还是挺信任我的，我觉得。 嗯， 但是呢，比如说每天穿，她自己会搭配一下，妈妈好看吗？ 哦， 然后或者是 确认一下， 然后或者她今天一定要穿某一双皮鞋配某一个裙子， 哇， 就是很有自己的主见。 嗯， 小女孩就是这样。 猴猴和那个影露呢？ 我们没有这个。 有什么穿？ 对。哎，男孩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吗？男孩不会说妈妈，我今天我要自己什么搭配一身 look， 穿一身什么样的衣服？ 我觉得可能到两个点吧，一个是他们比如说喜欢某一种卡通形象的时候， 嗯， 他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就把这个形象穿在自己的身 上， 这个可能是因为韩第一次管我要衣服是要了一件小乔治的衣服， 嗯， 有一个乔治图案的一件衣服， 嗯，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另外的一个点，我可能还需要再等个几年才能来，就是他们可能会对篮球鞋会过于追宠的那个时候， 哦，年纪，嗯， 对，但是那个应该还要再等几年。 嗯，露露看也没有这样的，你 猴猴 也没有这样担忧是吧？ 对，就是我们就是有什么穿什 么，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想， 就你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 对对对， 怎么办？我们这个一岁九个月现在就自己挑单品。真的，我不夸张，就是鞋子，我们家他的小鞋子是摆一排，然后今儿出门我说今天配这个好不好？不，这个不。 我说那你说穿哪个，他就会去找他自己想要穿的鞋子，如果是他不想要穿，他就坚决不穿。 那你会给他一些建议吗？ 穿的舒服， 对，鞋子不 他每天不一样，关键是他不是只认准这一双鞋子、 他已经耳濡目染，受到了妈妈和爸爸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妈妈的就是培养习惯 有关系。他每天可能出门之前妈妈会有一个搭配的过程，他可能想妈妈原来你在干嘛，所以我也想跟你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男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现在还不知可否，还不知道，也许他以后是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师或者一个时尚人士，也说不定。 造型师是 吗？对对对对， 因为他现在穿完一身的衣服以后，一定要去全身镜前面确认一下自己帅不帅。 这个小男生也真的是够了。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旅行的话题哈，七月份要去到草原的这一趟亲子的房车行，大概目前在引路的规划当中会有多少个家庭一起和你们出行？ 一共十个家庭算上我，因为我只订来了十辆房车。 我觉得这个数量确实也是要严格控制一下的。 这个数量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对于无论是做晚上在篝火晚会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可以围在一起，然后另外车差不多也都可以聚在一起，太多的话可能对于营地的要求也会更高了一些。 没错，没错。 尹露，那你对这个十个家庭的妈妈或者是爸爸的育儿经验有要求吗？就是你必须得是带过孩子出去的，这不能是头一回，有这样的要求吗？ 没有，因为我经常会在周末呀做一些活动。就是你 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妈妈们， 各种妈妈都遇到过，真的是。 你能跟我们讲点故事吗？就有没有那种特别棘手的，真的是 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 不太自己带孩子的，就是让你都无法预料的一些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有的孩子很拧，就是家长来了之后，就是孩子比如说因为要一个东西就一定要这个颜色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每次都会给小朋友准备一些小礼物，就一定要这个，但你又来晚了，我只有这一个，那怎么办？然后就是这个妈妈怎么说都不行，妈妈就是在那怎么这么拧，怎么 好尴尬。 就是对，那你说这一颗那我能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是去 别人那去换一换。 对，但是有的小朋友那人家也是不愿意的，所以我后来其实就会发现一些，其实就是妈妈和孩子沟通的问题。还有就是孩子，我特别推崇一个观点，就是孩子能自己带就自己带，就是姥姥，就是你其实还是姥姥带大的。但是我从我怀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就是你负责吃喝拉撒，我负责怎么管 情感陪伴。 对，就是我觉得缺少这种和妈妈这个相处的孩子，他的确是会变得任性，然后父母不可控，但你要求他听你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了。 对，就还是那个现象，就是所谓的爸妈和孩子不太熟， 是 你不够了解你的孩子，你孩子也不了解你，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等到像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起集体行动的时候，就是做父母的你就会觉得 好尴尬， 孩子不听你话，你控制不住他的时候，家长那种怒火不是说你为什么不听话，而是我怎么那么没面子， 就是很尴尬嘛。 对， 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别人的都是别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很听话在面前，我们家这个孩子这么棘手，把我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他很难受。 虽然我们不是说要把听话与否作为评判一个孩子的标准，这肯定不是哈，只不过是说在这样的一种行动当中，你的一些小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进度。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跟猴还有跟月月我们都很熟，然后比如说尤其是跟猴就经常带多多和韩一起出去，我觉得我们俩熟到了我没有必要像他就是在他面前去拘着然后不去管理韩寒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曾经真的遇到过一个妈妈就当着我的面就去打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就把她拉过来，我说我说这这么多人你干嘛呀。她就跟我讲，她说不当着人管她就永远都记不住。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深的感触，回来之后我给她发过一条微信，我说亲爱的，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当着我的面管你的孩子这件事儿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和你孩子的关系远比你当着我面去管他要重要的多。其实想说的就是你的面子，就你在我面前想保留你自己的这个面子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重要，他什么样我一点也不 care， 就是我觉得那是你的孩子，然后你管你可以回家去玩。就是很多家长就我真的是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在家不管出来管， 他那一刻就是怒火烧身。 是的， 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也大人也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真的越是 你的孩子不可爱，我们要用 LC 的话了，我们的常驻嘉宾，你孩子越不可爱的时候，说明他 越 需要 你 这 个时候你越要冷静和淡定， 可能会让很多爸爸妈妈能够片刻的冷静下来， 甚至你可以给孩子一个释放情绪的机会，你可以让他，你就让他歇斯底里的哭一会儿，然后你再让他 calm down， 让他冷静下来。 其实我们就旅行来说，旅行真的需要准备，我就一直都在说，在我包括这两年前出的那本书，其实是在三年前写的，在书里面我们就说，真的在亲子旅行当中不存在说走就走， 对， 就你说走就走，你最后一定落得一个就是很棘手，你最后就让自己 说哭就哭，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说走就走旅行，再来说哭就哭旅行。 但是这个准备又不是说那种，哎呀，我一定要带齐什么东西，你这些攻略，我觉得你在网上随便去扒，一万条都在等着你。但是你要做的准备是什么？比如说我在他在环球的时候，我预见到在船上一定是会吃蔬菜，会比在家吃的少，那怎么办？但我知道生菜这个。沙拉是有的呀。那我们就在出发之前，就在他两岁刚过的时候，我确定了我要去环球了，然后我就开始在家让他练习吃什么，吃沙拉，就吃沙拉，然后就是蘸一点甜面酱也可以，蘸一点沙拉酱也可以，蘸一点醋汁也可以， 你要是 各种沙拉他都可以吃，所以上船之后，你想三个月的时间他没有生过病，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就很难，更何况是在一个每天都在奔波，然后每天都在下船上船，然后去各种，我们当时是各种气候都已经有了，就是到欧洲的时候很冷，然后在南亚的时候很热，然后到了中美洲的时候又很热，所以就是你是各种气候它是在不停变化的，但它始终都没有生过一场病。 所以给辣妈伙伴们的意见就是，在旅行之前你做好越万全的准备，其实也是给你自己一个退路。有些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说我再也不带你出去太麻烦了，就是因为让这些你自己前期没有做好准备的这种失误，然后在孩子表现在孩子身上，就是他生病了，然后你很棘手没有处理好，然后回家被各种老人啊什么责怪，你自己也很内疚，这种小插曲导致你就此放弃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孩子和孩子去增进感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一个是刚刚提到这方，另外我觉得从引路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人会只局限在说准备一些物质上的一些旅行准备， 对， 但其实更多的是孩子以及他对于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细微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提前给他做一些预设，然后有一些准备，这可能是很重要的， 包括心理建设， 对，心理建设， 包括比如说好多人都会跟我说，哎，你这个东西哪儿买的，那个东西哪儿买的，我现在跟他们说我在北京已经不逛商场了，然后又贵，然后那个又反正就是没有时间什么的，对，然后我说都是从哪儿买回来的，他们说你带着娃出去你还有时间购物吗？我说 why， 为什么没有，就是我首先会先满足他，就比如说我们在大阪的时候，我说今天带你去乐高，我们去了那个乐高那个 discovery之后，我就紧接着就出来了，就去了一个商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刚才带你玩了啊，上午的半天是你的，下午的半天是我和你爸的，反正是我们共同的，我们可以吃一顿大餐，所以我们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你就必须遵守，如果不遵守你闹的话，那好，那上午的礼物就直接没收了呀。 哎呀， 引路真的是一个规则感很强的妈妈， 她不光是规则感，她跟孩子是朋友，因为朋友我就可以跟你说，对，我给你了半天时间，你该回馈我给我一些半天时间，我们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合作下去，是吧？ 对对对， 像一个朋友关系一样， 我们是搭伙过日子的关系。 刚才上半身语气严肃，特别像雇主和雇工在说话，你知道吗？被雇人员就是你要听我的，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我们今天为什么请来三个家庭的妈妈哈？三个妈妈，三个娃，就是想要把不同的家庭的孩子和家长之间相处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就是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包括也不是说任何一种就可以你照搬过来直接用的，每一个一定是要因地制宜，去因人而异的。我们想要去告诉大家，就是找一切的机会，尤其像旅行这种大段的24小时全天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很好的机会，你去跟孩子培养那个默契，去找那个点，然后你们去制定你们之间的那些底线和规则，这才是旅行能够带给你们的，包括你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去找到的一个共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通过这期节目去带给辣妈伙伴们的，不见得说引路的方式就一定适合你，或者猴猴月月的方式一定适合你，或者怎样， 但是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讲述当中，我们可以去适当提炼出来一些可以跟自身家庭、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亲子关系比较贴合的那个部分。 对， 然后呢，从这个点开始去更好的接触亲子旅行就好了。 是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6:54，马上就要说再见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我们的三个小嘉宾今天舒涵要给我们一起来演唱一首歌曲，但是要给他们一些准备的时间。在之前，我们也要来观看一下由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制作的辣妈说天气。 有一个污染性的天气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那就是臭氧污染。如果说你非常担心雾霾天气的话，那好，现在请你把这个臭氧和雾霾天气的重要性画一个等号。那我这里说的这个臭氧并不是臭氧层里的臭氧，那是一个好东西了，我说的是这个近地面的这个臭氧。如果它的浓度过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有很大的危害的。比方说像上周有几天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天气乌突突的，可能你会以为这是雾霾吧，但实际上当你去仔细查的时候，它的那个 PM2.5 的浓度并不高，高的是臭氧浓度。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头疼啊、恶心头晕啊，也许就和这个臭氧浓度过高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臭氧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保护呢？ 臭氧从哪里来呢？大部分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温光照条件下二次转化形成的。近地面臭氧的生成与光照气温密切相关，温度越高，太阳辐射强度越大，臭氧浓度水平就越高，所以臭氧超标多发生在夏季。氮氧化物主要是来自于机动车、发电厂、燃煤锅炉和水泥炉窑等等。挥发性的有机物呢，主要是来自于机动车、石化工业排放和有机溶剂的挥发等等。所以说，绿色出行是可以直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的，阻止二次转化物的形成，最终就可以减少臭氧污染了。那说了这些，臭氧的危害又是什么呢？臭氧在高浓度的时候可以对人体的眼、口、喉、鼻等暴露的黏膜部位产生刺激，更高浓度的时候可以导致头痛、呼吸麻痹，甚至心血管循环系统损伤，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死亡。但因为臭氧的气味在极低浓度的时候就可以被人体感知到，所以导致死亡的是非常罕见了。大气当中的臭氧主要是通过它的强氧化作用导致呼吸道黏膜损伤和肺泡上皮损伤，引起呼吸道或者是肺部炎症，导致疾病，比方说像肺气肿还有哮喘等等。那臭氧的防护是擦防晒霜、戴口罩都没有用的，唯一有用的就是在室内待着。而且臭氧污染它具有明显的时间规律的特征，超标时段呢是主要集中在高温强日晒的午后到傍晚，而且臭氧不稳定，非常容易分解。室内的臭氧水平通常是低于室外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臭氧的实时浓度减少或者是避免午后到傍晚时段的出行和户外活动。尤其是遛娃的家长朋友，请每天出门前查一查手机，看一看当天的主要污染物是什么，污染的指数有多少，对孩子负责，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啦。 好了，今天跟大家啰里吧嗦的说了这么多哈，就希望这个臭氧天气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臭氧污染的天气，尤其是遛娃的这些家长们，更应该在每天出门前关注一下这个臭氧污染的浓度，然后及时的做好这个臭氧污染的一个防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下周再会。 好啦，谢谢我们的气象主播，也是我们的代表王毅。接下来就是童声演唱时间，他们要演唱的歌曲叫做 《大王叫我来巡山》， 有请！噔噔噔噔， 大王叫我来巡山，唱。 转一圈， 敲起我的 鼓， 打起我的锣。让我从满街走的， 大王叫我来巡山， 我把人间转一转。 谢谢我们的小二人转吗？谢谢 红声版的二人转， 感谢三位辣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戴颖， 然后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我内心潜台词，这一期节目总算结